第116篇，还愿的感恩歌。阿莱路亚，我对上主爱慕挺心，因他俯听我的祷声。在我呼吁他的那日，他向我侧他的圣耳。死亡的圈套缠住了我，阴符的罗网缚住了我，艰苦和烦恼困住了我。我呼求了上主的圣名，上主，求你救我的性命。上主富有怜悯和正义，我们的天主仁爱无比。上主保护城仆的人，我若软弱，他必救助。我的灵魂，你回到你的安息，因为上主实在是厚待了你。他救拔了我的灵魂脱免死亡，不使我的眼流泪，我的脚跌伤。我要在活人的地狱，在上主的面前行走。虽然说我已痛苦万分，但是我仍然抱有信心。我在彷徨中曾说，众人都虚诈不成。我应该要怎样报谢上主，谢他赐给我的一切恩佑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爵，我要呼吁上主的名号。我要在众百姓面前向上主还我的誓愿。上主的圣者们的去世，在上主眼中十分珍贵。我的上主，我是你的仆役，你仆役是你卑女的儿子。你将我的锁链给我开释。我要献给你赞美之祭，我要呼号上主的名字。我要在众百姓面前向上主还我的誓愿，要在上主圣殿的庭院耶路撒冷记在你中间。